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怎么弄的？你怎么弄的？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沙漏 沙漏。 谢谢主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一同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，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，我们来读神宝贝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请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至高至上万军之耶和华，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，因着你自己的大怜悯，因着你自己的拣选，使我们今天有这样美好的福分，荣耀的地位，来到你的施恩主前来敬拜赞美你。愿阿爸天父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，愿圣灵亲自在每一个人心中筑起那奇妙的工作，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。感谢赞美主耶稣，谢谢你主啊，求你自己的话领导孩子，求你自己的圣灵充满孩子，让孩子把你的话讲清楚，让众人所听到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语。求耶稣基督你亲自怜悯我们，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使每一个人来到这里将心归你，使每一个人有一颗饥渴慕你的心，虔诚敬畏的心。主啊，你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心眼，拍醒我们，主啊，苏醒我们的灵魂。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你亲自的施恩祝福，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 阿门。 大家请坐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，上一次小弟兄已经前面的都分享过了。上一堂讲的是信靠耶稣必不羞愧，不信耶稣的呢必要在这个磐石上，就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永不震动的磐石上跌碎绊倒。感谢赞美主。因此呢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就是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从千千万万的人群之中拣选我们。关于拣选呢，上一次在去年的四月份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，因着父神的先见拣选了我们，稍微跟大家分享了一些。那今天在这里呢就不多分享了。我们知道父神他拣选我们，他主动来拣选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我们的神。主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乃是我拣选你们，从千千万万的人群之中拣选了我们。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 神赐给我们有荣耀的地位，有君王的尊荣，有住荣耀的祭司，尊荣的祭司。祭司的职分就是神与人中间的，把神的话传讲出来，把人呢带到神面前，在神面前为着人的代求。我们是有这样的荣耀的地位，在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面前，住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的祭司，所以称为君尊的祭司。唯有你们就是我们啊，不是他们。唯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因为主是圣洁的，我们也要圣洁。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。唯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第十节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从前不是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从前不是神的子民，从前是谁呢？前几堂我们的故事也讲过，从前我们是与神住对的为敌的，是悖逆之子，是可怒之子，是预备遭毁灭的。从前我们不认识神，不是神的子民，那现在呢却是神的子民，却做了神的子民。这是神亲自的拣选怜悯，从前未成功怜悯，现在却蒙了怜悯。感谢赞美主。那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真是我们在神面前何等的蒙恩，何等的蒙恩啊！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，在属应许的旧约上，我们是局外人，因为这本圣经没有看到我们中国人是局外人，都是讲到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是蒙拣选的。那从前我们是不算不得是神的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那么原来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人生，因为没有神。看了这段经文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何等蒙恩。我们真的何等蒙恩，不是我们找神，不是我们有什么，不是我们被神有什么看得上看得起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乃是神的恩典领到我们。何等蒙恩，蒙了这位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、创造宇宙的主宰的恩典。跟大家分享两点，神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何等蒙恩，讲两点。第一是神救我们出黑暗，神把我们带进奇妙的光明，那就神怎么样把我们救我们出那个黑暗的，是什么样的黑暗？神要把我们带进奇妙的光明，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明？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求主也祝福在这里住出口的孩子。我们看到第九节、第十节说，第一是救我们出黑暗。我们看到神他救我们出黑暗，我们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，神救我们出黑暗，我们现在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呢？我们知道我们人活在世界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？今天外面是阳光明媚，天气非常的好，没有黑暗。今天这个时候，那神要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，这个黑暗是什么样的黑暗？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样人间的黑暗、世界的黑暗、人类的黑暗？我们先看一看啊，我们活在现实的这个世代里面，看各位有没有这样亲身的经历，不管年长的、年幼的，有没有这样的亲身的经历？这个黑暗，神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把我们拣选出来呢？把我们拯救出来呢？是我们活在那种极度的黑暗痛苦之中，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拯救出来。首先看世界的黑暗，世界的黑暗，我们看到政治的黑暗。政治有多黑暗呢？约翰福音十九章这段经文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被抓被捆绑带到哪里？带到比拉多面前，衙门比拉多。比拉多当时是罗马政府派去在犹太以色列国犹太国是总督，因为当时犹太人王国是属于罗马帝国统治，这个总督。那这一位呢，耶稣带到他面前查来查去，查来查去，查来查去，比拉多用尽一切的苦刑来鞭打耶稣，查不出耶稣丝毫的罪，一点罪都没有。然后呢，还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说这个政治有多黑暗？想一想，如今现在的政治是不是一样的？这些执政掌权者他心里怎么想呢？他心里的想法跟比拉多的想法是一样的。第十节，比拉多对耶稣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真是无法无天。这个我们看到他可以一手遮天，这是人间的说法，耶稣不这样看的。我们知道，那比拉多他在这个政治生涯就代表人类政治有黑暗。我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祖国，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牧师被抓去住监了。我当时所经历的情况，当我们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，牧师被带走的时候，教会负责人被带走被关起来的时候，有很多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不来聚会了。知道什么原因吗？我去了解去调查，哎，我说你最近怎么不来聚会了？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牧师被带走了，教会负责人被关起来了。我说你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吗？他们肯定犯法了，他们肯定犯罪了，触犯国家的律法了，政府才把他抓起来，才把他带走，才把他关进监牢了。无知的，无知的百姓，无知的人是这样的无知。我们看到这一点，政治是多么的黑暗，历史历代以来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政权例外。宗教的黑暗，宗教有多黑暗？有些人说啊，信教好一点，信教好一些。宗教也是如此的黑暗。马太福音26:57开始这段经文，拿耶稣的人把耶稣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，文士和长老，这个民间的长老已经聚集在那里了。大祭司为首为头的大祭司干什么？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目的是要致死耶稣。这个打着宗教这个牌子的，穿着宗教外衣的高高在上的大祭司寻找假见证。然后拉党结派文士长老都请过来一起，还有众公会。宗教有多黑暗呢？历史历代以来我们看到，总是那些属灵的、传扬真理的、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，被那些属世的、属血气的人逼迫，被杀、被压、被赶，赶出教会，赶出会堂，逼迫他们联合政府把他抓起来关进监牢。这是宗教的黑暗。还有法律的黑暗，法律有多黑呢？我们看到这公会，全公会，这个公会，当时的公会就是最高法院立法会委员，然是国会员、国会议员这帮人，联合宗教祭司长、文士长老联合起来，寻找假见证，要控告耶稣，致死耶稣。这些人心里没有法，完全凭着他自己的私意、私欲、人意， 的手中是一种工具，是手段。如果说，哎，你怎么这样？他是无辜的哦。你法律这，你这条法律你这样解，我是那样解的。我们知道，最黑的就是法院，吃了被告还要吃原告。所以呢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历史历代以来的世界是这样的黑暗，社会的黑暗，全社会黑暗，不只有这些黑暗，全社会怎么黑暗？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长并百姓，你看到这个并百姓，比拉多呢传起这百姓，比拉多说我审不出他罪来，那个众人，你看十八节，众人却一起喊着说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十字架，要释放巴拿巴。”这个巴拿巴是个强盗，是杀人犯，大声吹笛。这百姓呢，怎么回事呢？百姓受到了祭司长的挑唆，百姓呢受到了媒体的影响，主流媒体的影响，受到政府掌权者的影响，执政者的影响。百姓他不知道黑白，乱喊在那里。这些百姓曾经跟随耶稣，被主耶稣医治过、求救过的，得到耶稣好处的，他在这里一起喊，大声喊要把耶稣除掉，把那个杀人犯拿回来。亲爱的各位，今天那些主流媒体播的假的，来给百姓洗脑，拉拢百姓，千万不要信那些政府怎么说，媒体怎么说，上当受骗。我是不信那些的，我只信耶稣基督，那些我都不信。我就最近讲这个，我们这个疫苗吧，有很多说政府怎么说，政府说关门，哦，关门。政府说现在可以摘口罩，哦，摘口罩。政府说现在没有人距离了，大家不距离，我才不听这一套。政府是谁？他能弄好这些吗？他能搞好这些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他乱说。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看，等一下，社会的黑暗今天真是非常的可悲。你们见过这个图片吗？大家见过这个图片吗？啊，没有。在2022年的2月份，这个图片轰动了全球，点击率不知道多少亿。这个女孩，年轻的女孩被拐，云南被拐卖到了江苏，被锁链锁住。放个视频可以放吗？放不出来算啊，放不出来算了吧。 你那个像不像你妈妈？你妈妈就是你妈妈，你没事你是打成那个算了，照顾照顾你妈妈那个，把你妈妈照顾。 我奶奶给他做饭 吃。哦，现在给他做饭吃，也就是家里那个饭，那个饭，那个饭，嗯。你好，冷吗？不冷，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。我给你拿个衣服去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拿件衣服，我看你咱有爱心是捐助衣服，我给你拿一件。你这饭凉了吗？饭凉了吗？你能不能我这样说话，你能不能听懂？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吗？不能。 我 是 我父母人啊。 是不是能挺浓一点呢？我跟你说吧，不能是吧？不能把这筷子放下，这个饭还能吃吧？我那个爱心是捐助你的衣服，满屋都是，我给你可怜的妈妈，我早一件衣服给可怜的妈妈穿。嗯，都是小孩的衣服，这没有大人的衣服。大人的衣服太紧，下次一定我就给这位妈妈带点衣服过来。大人这一件看看能不能穿上去。 嗯， 这一件 小孩的衣服，发现他们可能用过了，反正公安会现在讲，哎呀，这个天气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天气是这个大家经历了什么？我们的爱情到哪里去了？能爬上吗？好吧，能，那我也拿上。 就是以后还能凑合着穿喽， 你那个想不想？ 好，谢谢。下面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太多太多太多。人类的社会有多黑暗，不只有中国，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，全世界各国都一样的，人口贩卖、拐卖。每一天发生，我去年看了很多集，这个被拐卖的孩子寻找，有些父母几十年在外面寻找，我看的每一集最后我都哭了，我都哭了，我都看哭了。这些被拐的，这些无辜的，无缘无故被拐，拐到被铁链锁着脖子。锁在那个黑屋里面，没有办法脱离，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。我昨天又收到了一些，有十五个中孩，就中国有十五个中国的年轻女孩，她也被拐卖到了美国，被虐待进入了人间地狱。本来那边那些人说，每一个月$10,000的收入，包吃包住。有些是以为到那边去读书的，到美国，哪知道一进入美国，一下飞机就被这些人贩子通通的绑住了，手机收去了，护照收去了，带到一个他素不知道的房子里面。进行毒打，进入人间的地狱。各位，这样的社会这么的黑暗，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，触动了我的心。我曾经也就像这样的一个女孩，不知不觉被魔鬼拐卖，被魔鬼挟制，被魔鬼戏弄，把我带到罪恶的网络里面，自己没有办法脱离，痛苦万分。谁能救他呢？他在这里面这样痛苦，脖子锁在铁链锁在脖子上，他的牙齿通通被敲掉。谁能救他？他完全的绝望，在这样的痛苦里面生活。原来我们都是活在这样的痛苦里面，被魔鬼挟制捆绑，没有办法脱离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我们打不过他，逃不过他，逃不出魔鬼的掌控，魔鬼掌控全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黑暗，不单社会黑暗，人类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黑暗的历史。马太福音第28章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光景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天上上帝才使者下来，把木门口的门这个石头楼台地打震动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熟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看熟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报给谁呢？报给执政掌权者祭司长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他在那里干什么呢？ 24小时要拔属土凳的。耶稣说了，三天后我会从死里复活的。他从巡抚比拉多那里领过来的权柄，派兵24小时，带着枪，带着武器，守这个墓的。也就是说，活人守死人的，怎么会在那里睡觉呢？你睡觉回家在床里睡觉了，是不是？这样传开，他会不杀头才怪吗？好，第14节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好了，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俗嘱咐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现在就传。他们说耶稣复活是假的，没有的，现在就传。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虚假的、黑暗的，为什么呢？全世界都一样，不只有这里，只是耶稣把它显明出来。所有各国的历史啊，都是由当时执政掌权者指定的，他们已经定格了，这段的历史要怎么写？执政掌权者已经定了这个方向，应该这段历史要怎么写？当时的历史学家这个学者写历史的，要按照当时执政掌权所定的规矩去写，不能把真实的一面写出来。如果真正把真实的一面写出来的时候，可能就要被杀头。所以人类的历史，我们实际硬背背那些历史都是假的。我看这一切的黑暗，前面上面这一切的黑暗，真正的黑暗在哪里？人心的黑暗，这一切都是人心的黑暗。人心这一切的黑暗从哪里？都是犯罪堕落带来的。你看这个希律王有多么的阴毒，有多么的恶毒啊！东方来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，带到王宫里面跟这个希律大帝说，那生下来住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从东方来的，我们要去拜他。他听了以后，哇，得了，我住王怎么又生下一个住王的？好的，希律就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心里有数了。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给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真的吗？说的那么好听，多么的阴毒恶毒。后来博士们受神的使者指示，别回到耶路撒冷跟那个希律恶毒的希律说了，只是从别的路回去了。然后这个希律知道，就把伯利恒城内两岁以内的男孩通通杀掉。神心有多邪恶啊！所以那些政治领袖，要选票的时候套人套牌，平民百姓好，里面存的一上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？我们看到人心的黑暗，真是黑暗。犹大，耶稣所拣选、耶稣所爱的门徒犹大，竟亲嘴把主卖掉。犹大跟那些人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。”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靠靠地带去，就是他，放心，牢牢靠靠地去。犹大来了，来到耶稣面前，就说：“拉比，就与他亲嘴。”他们就下去把他带去了。人心有多黑暗？家庭的黑暗，哥哥把弟弟杀了，当时就是两兄弟。这个亚伯无缘无故的被哥哥杀死，打在田间。然后呢，哥哥把兄弟拐卖了。哥哥把兄弟拐卖了是谁呢？约瑟被哥哥拐卖了，拐卖人口，亲哥哥 把亲弟弟拐卖了卖掉，然后回来告诉他爸爸说他被狮子吃掉了，多么可悲啊。那现在我们看到夫妻同床异梦，彼此相杀，兄弟姐妹、父母儿女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间太多了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，就是魔鬼，弄瞎了心眼。这个魔鬼呢，就是大龙，就是那个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不天下的，专门来这人迷惑不天下人的。上帝一定要按公义审判，至高至上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圣洁的神，一定要按公义审判。主耶稣在这里亲口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请。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拿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公正，不像世界的政治，不像世界的宗教，不像世界的这些人，绝对公正公教，公正公义审判一切。真正的黑暗，这些是人间的黑暗，真正的黑暗，最痛苦的黑暗，绝望的黑暗，在地狱，永远的黑暗在地狱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生活在现实的这片土地上，我相信大家都经历了。那么接下来的黑暗，那是永远的黑暗，我们还没有经历。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是地狱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迷惑普天下的那个魔鬼、假先知，那些被丢在这个里面了。然后呢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死了的人，魔鬼被丢在那个永远的黑暗地狱里面。这里讲的人呐、啊，无论大小，不管哪一个民族，不管是哪一类人，不管是什么时候死的，死了的人都站在宝座前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，所有人都站在他面前，案卷展开了。然后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所有的人所行所想所思的，上帝都一一的记录在那里。有些人说哦，历史历代这么多人，历史长河这么多人，上帝那个案卷怎么记得下呢？别担心，现在呢，我们知道电脑磁盘越来越大啊，原来最开始一个 G 很不错了，现在你看有多少 G 啊，大数据一点进去什么都出来了。不要为上帝操这个心，绝对能记得下，所有的事情都记在那里，照属行的书审判。好了，哪一些人要被丢进去呢？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唯有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死，就是永永远远在那个黑暗地狱里面受永永远远的痛苦。那一天想出来出不来，想活好活不好，想死死不掉，永远在那里受痛苦，没有机会了。现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领到了我们。这里彼得后书二章第四节说，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空中等候审判。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饶恕他，要把他丢在地狱。所以这一些进入地狱、进入永远黑暗里面的人，就是犯罪的天使和犯罪的人类。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了一下地狱，是永远的痛苦， 永永远远的痛苦。谁能逃离这个地狱呢？谁能逃离这个黑暗呢？我们人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走向死亡，自从出母胎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走向死亡，走向死亡，当我们离开世界一断气的那一刻就是进到地狱。因为人犯罪，没有别的人。感谢我们的神，感谢我们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救我们，他亲自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，差耶稣基督来自先，首先差一个人来叫主约翰，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想请大家一起站起来读。第六节开始，请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的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请坐。这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差来的目的就是要为光做见证，因为全人类都活在这种黑暗里面。耶稣是真光，上帝差派他的仆人约翰来见证耶稣是真光，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各位，所有遇见耶稣的人都被耶稣的光照，真光照亮。我们怎么知道比拉多那么邪恶，乃是被耶稣真光照亮？明知耶稣没有罪，还是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被耶稣真光照亮。那个大希律说，好好好，你来报信给我，让我也去拜他，蒙了耶稣的真光，显出他的邪恶，他是要杀耶稣，这么恶毒的一个人。这个大祭司蒙了耶稣真光的照亮，他们寻找假见证要陷害耶稣。这个律法，这个公会，在耶稣面前蒙耶稣的光照，你看，不根据律法来，根据他们所私下的所定的，要支持耶稣，要 找假见证。我们看到这些社会的黑暗，我们看到这个犹大，耶稣早就跟门徒说了，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，蒙了耶稣的光照显出来。所以耶稣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耶稣要带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，这个奇妙的光明到底有多奇妙呢？神要照亮我们。亲爱的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是否已经被神的真光照亮，被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要祷告主啊，我愿意被你的真光照亮。那我们相信，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亮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基督，进入奇妙的光明。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唯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唯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过的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神的怜恤。感谢赞美主，神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神亲自要差派他的儿子，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把我们拯救出来。耶稣为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跟我们说，亲自跟众人说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这个世界原来是被黑暗掌权嘛？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那然后呢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 耶稣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，照亮我们的内心，照亮人的心思意念，照亮我们人心黑暗的那些，通通被耶稣照亮。照亮了以后呢，我们就跟随耶稣。哦，原来这么黑暗，被魔鬼弄瞎了，不知道，来到耶稣面前就跟随耶稣。跟随耶稣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了，就已经脱离那个黑暗了。是怎么样脱离黑暗的呢？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来，为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如何得到生命的光？就是要信靠耶稣，信靠耶稣得到生命的光。接下来耶稣要把我们带进奇妙的光明，这个奇妙的光明就是我们有盼望了，遇到了基督，耶稣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，我们有盼望了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的生命完全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被翻转了，我的心思意念被翻转，我的家庭被翻转，我的人生被翻转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蒙了主的光照。主的光一照我们的时候，哦，我过去撒谎，主啊你赦免我。哦，我过去诚心不正，你看那些嫉妒毒恨恨人都藏在我里面。我过去外面跟着你好我好他好，跟他拉拉手，里面想害他，这一系列的事情，家庭的事，工作的事，社会所有的一切事，蒙了主的光照，生命完全被改变，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如敞开的，我们在人面前也是敞开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过去呢，过去如果不撒谎，那话说不出来，总是要撒谎。现在如果撒了谎骗了人，哦，主啊赦免赦免赦免，说我刚才怎么又骗他了，然后还要跑到他面前跟他认罪悔改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刚才骗了你，请你饶恕我。过去不犯罪他不舒服，不犯罪就是不舒服，因为在罪的辖制捆绑里面，现在犯了罪没办法睡觉，没办法过日子，里面痛苦得不得了。所以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，整个人生被翻转过来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就不在黑暗里面了。我相信有很多人我们都亲身经历了，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，在黑暗中生活的我，那些说话，那些注视，那些看的，那些讲的，都是见不得人的，真的见不得人的。那现在呢，在光明之中，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因为神都要记录在那里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12:46，耶稣说，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信靠耶稣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了。各位，我们过去就是住在黑暗里面，住一些不见不得人的，整个都在黑暗里面生活，那心里所想的那事情如果曝光了，那不得了的，到哪里去见人呢？那就现在凡信靠耶稣的人蒙了真光的照耀，就不住在那一个黑暗里面了。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感谢赞美主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不只有现在住在世界，不在那个黑暗里面了，不再受黑暗的辖制捆绑了。最重要，重中之重的是，跟随耶稣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绝对不会住在地狱里面。阿们。绝对不会住在地狱里面，那是永远的黑暗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我们的恩主怜悯我们，所以把我们所思所想的全部翻转，不在黑暗里面，乃在光明里面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在这里彼得前书1:18，知道你们得赎，就是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，罪恶里面魔鬼撒旦手下拯救出来，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得物，不是凭着我们人的行为，付了多少钱，做了多少好事，帮助了多少好人，这些都不是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舍命流血将我们赎回，因为罪的代价太大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，按神公义的审判一定要死的， 然后他才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亲自钉在这个十字架上，付了巨大的代价，是为我们主耶稣将自己的命舍去，将我们的命赎回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谢谢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他才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而赎罪而舍命。使徒行传26章这里说，主耶稣跟使徒保罗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心灵的眼睛被开起来。如果我们的心灵眼睛不开起来呢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住在黑暗里面，还觉得自己过得很好的很舒服的这个日子。如果眼睛不被开起来呢，就不知道将来我离开世界以后会进到地狱里面受永远的痛苦，都不知道。所以叫他们的眼睛被开起来，看到现在这个光景，自己这个光景，周围人群的光景，国家社会法律律师整个的光景，也看到永恒将来地狱的光景，天堂的光景。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感谢赞美主，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，罪得赦免，然后呢，还有与圣徒一同得基业。所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。这节经文是彼得前书1章3节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上个主日是什么主日？感谢主，大家都记得复活节。上一个主日就是复活节，因着父神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是属神而生的，是属于神的子民，天国的子民，永生神儿子的子民。感谢赞美主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过去没有盼望，现在有重生了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，带进奇妙的光明，给我们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活泼的盼望，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真是感恩不尽。哥罗西书1章12节说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那种黑暗的权势，世界没有一个神可以脱离，那种黑暗的权势，没有一个的将军君王可以脱离，没有一个科学家政治家，就是得诺贝尔奖的也没办法脱离那种黑暗的权势，没有没有，完全是靠着我们的神，完全是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。感谢我们，感谢我们的父神，感谢我们的父神不敬啊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要把我们带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，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爱子的国度是哪里呢？爱子的国度，爱子的国度，按今天在世界来说是教会，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教会是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人，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人，不是到这个教堂里面，这个是教堂，这建筑物不是教会啊，不是 教堂里面住一下聚个会就进入这个里面，不是，教会是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这一批人，叫教会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。这个爱子的国度现在是教会，将来是哪里呢？永永远远是哪里？天堂。你看彼得前书3章22节，我请大家一起读，请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耶稣已经在天堂，感谢我们的神，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就是进入天堂。耶稣说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耶稣 在天堂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国度，那是光明的基业，那是永不朽坏、永不震动、永不衰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因着父神的极大怜悯，把我们带进奇妙的光明里面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，圣经说：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就是神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那里不再有黑暗，那里有真正的公义，有真正的义。神与我们同在，那是新天新地。现在的这个天地要废掉，不要被烈火烧掉，不要。第一次的天地，那个挪亚世代的那个时候，上帝说地上的人太坏了，用洪水淹没整个世界，唯独挪亚，唯有挪亚一家蒙神的恩。那将来这个世界，上帝说这人太坏了，罪恶满盈的时候，用烈火焚烧，整个烧掉，不要了，这个地球烧了，不要了。然后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进入新天新地，进入天堂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真是何等的蒙恩啊！唯有你们，就是唯有我们是被天父所拣选的，唯有我们有君尊的祭司，唯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唯有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血，现在却蒙了神的连血。我们当怎样向我们的神感恩呢？我们接下来当怎样活着呢？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，耶和华，你救了我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了我的脚，免了跌倒，救了我的眼，免了流泪。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救恩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将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，为我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来救我。我当怎样的报恩呢？亲爱的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当怎样的报恩？神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祭司是一面把天国的救恩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，传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传给我们周围的人，传给我们家里的人，传福音。这是主耶稣所交托的，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一定要传出去。然后呢，为这个世代，为我们的家人，为我们所认识的人，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，为他们代求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，都有为这些人而在神面前 代求。每一次求主的灵感动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周围的人，感谢主，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君尊的祭司。那么今天如果在这里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呢，还没有真正的到基督呢，我盼望你今天就是机会，今天神的话临到你，神要救你脱离那个黑暗，永远的黑暗，地狱人间的黑暗和将来永远的黑暗，进入光明天堂，进入奇妙的光明永恒的国度。感谢主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求主亲自带领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， 完全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怜悯领导我们，是你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拯救出来，是你救我们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，是你亲自差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拯救我们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。愿主耶稣基督你亲自带领我们今天在现场，在线上所有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你的救恩，都能蒙你自己的祝福，都能蒙你自己的拯救，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。谢谢赞美主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， 阿门。